Hello， 好，翻到嚟呢个岸伯呢个法律点评啦。咁啊，岸伯呢排就吓，仲占中热潮就非常之讨论激烈啦。咁啊，喺琴日朝早，你啊喺个早晨八达通嘅节目呀，又做个封烟啦。咁啊，今日又出一篇文啦吓。咁虽然我哋嘅节目咧系听日出街啊，星期三啊，今日礼拜二六啊吓。咁啊，都发觉系。大家都好似唔好明白你想讨论嘅嘢系乜嘢喎 ？OK， 我咁都唔明白。嗱、啊，简单嚟讲，一般人就讲嚟讲去就话，即系叫啲学生唔好去啊，危险啊咁啊。吴克俭讲完之后，好鬼多嘢啊嘛。嗰啲老师又自己夹夹啦，又话好话佢哋，即系唔知话佢咩喎，根本 系啊，因为俾个机会你补充啦，唉，真系。 啊，仲唔使补充啦？老师嗰度唔使补充，老师系会犯法嘅，系咪？ 系， 即系你同我去系犯法嘅。咁老师一定犯法紧，咁佢唔知佢嘈咩嘢啦，系嘛？即系你教协又话唔可以，即系唔好咁讲啊，古怪啊，人哋讲得咁，我都唔知佢咩咁古怪、啊。 第一样嘢咧，我想问嘅就系、是、鼓励人犯法系咪犯法咧？ 即系如果你鼓励人犯法咧，就唔系犯法嘅。现世人犯法，煽动人犯法先系犯法。 点为之煽动咧？超过几多人为之煽动咧？嗱，如果煽动一两个人，算唔算煽动咧？ 哦，一个都系噶啦，唔系你冇煽动到都系嘅，你个行为煽动就已经得噶啦。 即系嗱，我哋而家喺呢个咁嘅叫做网络度，系 咁 叫人 淋佢火水啦，咁样咁冇人听你讲噶。但系你嗰个行为咧，即、就、系、是、你讲嗰啲嘢已经足以即系构成犯罪噶啦。即、就、系、是、你叫人哋做啲违法嘅嘢，但系系严重嘅违法嘅。如果你话喂，我叫你去做和平占中、哦。或者公民抗命咁、哦、样，咁啊未听过呢啲嘢都会告，唔系咯，因为煽动本身未有发生咧，你嗰件事系好近会发生，系会起到个效果，咁就算唔出现嗰个效果都咩嘅、嗯。但如果你话去讲占中，我讲紧人权，我讲紧呢啲公民权利嘅嘢咯，我讲紧民主咁，咁、嗯、你好难话咁样讲啊，叫人去就构成犯法。 但我唔系我， 因为占中系咪犯法都系有问题噶嘛？ 我补充翻一个逻辑上嘅问题啊，代翻啊，琴日朝早嘅主持人问咧，咁其实就佢、 哦、 就有一样嘢就系我搞唔系好清楚。首先第一样嘢呢个叫由头到尾叫做和平占中啦吓、 啊，和平占中 系 佢爱和平添啊，系 系冇错， 有突添啊。 咁占中个目的系做啲咩咧？系想攞啲咩？咁你做某啲嘢有啲目的噶，做所有行为啦，系咪？ 爭取一個民主政制， 爭取民主政制係啦，咁樣樣。 原來嗰個構思，咁即係話爭咗二卅年啦，都冇聲冇息咁樣，咁今次咧就唔得啦，要勇敢一啲啦。 咁我聽琴日個主持人嗰個節目，嗰、那個首先有一個 hidden agenda 就係話，咁佔中就會好危險嘅嚇，咁、啊、所以咧就呼籲啲學生就唔好去啦，咁啊。 呼吁学生唔好去，佢唔 有种唔系真系，我感觉啫，我感觉咁唔好话佢嘅 ，OK 吓。 佢有冇呼吁学生唔好去咧？唔系咁，佢话占咗危险呢个事实嚟噶嘛？ 咁 即系有一定危险。 通常我哋有危险嘅地方就唔好去噶啦嘛，系咪先？嗱，呢个系咪 hidden agenda 先？ 嗱， 有危险嘅地方 叫佢唔好去添，即系你系有危险噶，唔好去啊，唔好出夜街啊，咁啱嘅，你叫人唔好做危险。 咁危险都有分危险嘅程度噶，系咪？咁啊五级咁啊，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咁佢又冇分噶喎，咁啊究竟系几危险咧吓？ 啊， 系嘛？咁又有分噶嘛？ 咁如果最危险啊，咁有案底所有专业人士都唔做得噶喎，只可以卖凉粉嘅啫，喺街边吓。即系呢个系你算唔算危险啊？咁可以话系好大件 事。所以第一个问题，如果要问个问题咧，佢话呢样嘢系危险咧，咁你要定义咩叫危险先？ 系系系 啊，即系危险。 咁啊，而家系 会死啊，定系俾人捉啊，定系任何嘢咧吓？系、啊、会死亡咧、好似系吓。 系咁嗱，咁啊具体啦。 好危险啦， 你话有危险有风险啦，我哋经济啊 risk 啦，系嘛？ 系啦。 你个 risk 去到边咧，系嘛？做乜都有风险噶啦，做生意一定有风险，系嘛？ 行出街都俾车死啦，系咪？咁唔好出街咯，系咪？ 咁问题你个风险大唔大咧？你系咪承受得起咧？系咪应该搏即系去咧？咁样咁就合理啦，即系咁讲就清楚啦。 系 咁风险啦，风险就好少。 即系我举个例子，就系我哋咁行出街可以俾车死嘅，咁但系香港嗰个交通由于咁健全咧，呢、這个咁嘅比例上嚟应该好低嘅。 嗱，你讲系占中。嘅风险，咁你话最大件事就係拉到啦，告到啦，告得入啦， 成入咗罪啦。 唔系，我觉得最大件事就唔系一样嘢，最大件事就系你话就和平占中，最后导致系超级暴力嘅后果，包括咧有好多人暴动啦，又烧车啦，又 呢个就系 speculative 嘅， 系啦。哇！最嚴重係咁噶啦， 你不如話，你不如話引致呢個解放軍入城開槍。 係啊，呢、這個最嚴重咯，係咯，最嚴重啦。即係你諗 到最仲可以更嚴重啊？係咪先？ 我掟炸彈咯，就啲飛機係咁炸落嚟咯。 有踩得車，係啊，即係駛入中環咁，你壓 大 啦！ 我而家話，我將嗰啲最嚴重嘅 risk 全部都係無限擴大啦。都係咁啫嘛。 係噶啦，嗰啲係 speculation 嚟嘅啫。 係啊， 即係我哋覺得係冇，即係唔應該去到遠遠唔到呢啲咧。我哋讲一般俾人拉咗啫，系咪？ 系 咪咩？根据占中讲法都系危险，你走个方面 啊。咁佢我唔明，好明就咁个主持人，你成日话危险，个危险程度会去到呢啲定危险咧？你咁敢讲咧？ 呢啲 咁又唔够胆 危险啦，呢啲我都翻屋企啦，系咁翻屋企啦。 但系如果佢讲到系呢啲咁嘅嘢咧，咁啊 呢啲咁啊另一回事喎。咁啊，梗系唔好去啦。 咁佢唔敢啊嘛，咁因为佢唔会做呢啲嘢嘛，咁又惊。 我会唔会叫人上战场咧？我唔应该叫人上战场嘅，系咪？即系吓，保家卫国另计啊！ 但系我呢个 hidden 嘅，即系有个暗示，可能会有导致啲 可能 你嘅系啦。咁所以咧，就叫你哋唔好去啦，因为都好危险嘅。 周融嗰啲咁嘅，咁冇嘅，咁 救得一个得一个啊！喂， 我就话冇咁嘅危险性噶啦。 咁啊， 有啊，走咯咁。 但系你讲啊，周融又唔会讲我啱我啲嘢噶喎。嗱，有飞机大炮啊，炸你啊，咁样咪真系好危险啊，大佬咁样。 都 人会讲呢啲噶，咁嗱，如果有飞机大爆炸你，咁我当然系救第一个得一个啦，嗱，唔好上战场啦，翻屋企啊，咁佢又唔会讲呢啲嘢噶， 系咪 咁又唔够得讲，咁其实你想做啲咩咧？真系 混乱咯，即系而家叫人唔可以占中嗰啲话犯法，咁你话犯法系啱嘅， 系啊， 但系跟住犯咩法咧？有几严重咧？有几大后果咧？咁都要讲清楚， 系 咁就系、是、实事求是系嘛，咁系啱嘅，但系唔系。淨係好危險㗎咁樣啦，跟住就即係鋪陳啲恐怖嘅可能性出嚟，乜都 恐怖氣氛係啲氣氛嚟嘅啫。 氣氛唔係有啲都係誇大咗，完全係唔 likely 發生嘅。即係比如你有咗案底，你做唔到專業人士咁樣，你知案底係指乜嘢咧？嗱，佢哋又講案底係指一個刑事記錄，嚴重嘅刑事記錄，係咁咧就係終身嘅。但係咧，根據罪犯自身條例咧。如果你系冇坐过监咧，所有冇坐过监超过三个月嘅，好重要。咁咧，三年后咧系会自动消失嘅，你嘅案底所谓。 嗯， 你可以 claim 系冇案底嘅，即系法律上你有权 claim， 咁啊唔会构成好多嘢，好多不诚实啊嗰啲嘢，全部都冇嘅。咁所以呢个叫做罪犯自身条例。咁所以轻微罪犯咧，其实系可以话，即系佢个记录就一定喺度，因为有电脑咯，记录一定喺度。但問題你可以話我係冇刑事案底嘅，因為根據呢條條例咧，你有權話自己冇刑事案底，唔會構成詐騙啊、click crack 啊咁嘅。 係 嗱，佔中、蘇花，你講係非法集會，依家講琴日嚇，黃毓民都上訴成功啦，踢甩咗佢嗰個要緩刑嗰個啦，緩刑啊當係有罪噶嘛嚇，即係佢入咗罪，但係咧唔淨係罰款啫，而家最嚴重就係罰款守行為呢啲嘢啫。即系讲系非法集会好，非法集结好，暴动以来冇一个人即系因为非法集会而坐过监。 咁如果系因为呢啲咁嘅事，会唔会影响到佢未来嘅工作啊？会做唔到专业人士咧？啊，会有案底咧？ 都话冇咗案底咯、 啊。 你要严重到系真系坐过监三个月以上，咁、你先至会有案底呢样嘢嘅。如果你只系罚款、守行为。社会服务令，即系所谓冇一个 custody 新人，仲要超过三个月咧，咁咧根据罪犯自身条例系自动消失嘅嚟嘅。 即系我引用翻朝早啊主持人所讲嘅，会唔会系喺个冲突嘅期间，即系可能和平啦，突然间冲突咁啊抢铁马又成，唔觉意个铁马咧就推到个警察，个警察咧又唔觉意咁样样去 哇佢 讲有呢、這个唔系 构成谋杀。 构成谋杀咁样，咁会唔会又系用翻你啱啱所讲嘅嗰样嘢，系都系一个叫做打得甩嘅嘢咧，定系一个刑事咧？ 啊，猜测嚟啫，去到咁远啦，冇乜意思嘅，即系你讨论都系冇乜意思，系咪？ 因为全部假设啊嘛， 我点知？我点知？我点知当时、那个即系你个呢个假设系具体发生嘅时候点咧？即系要具体发生，仲要咬过你先打唔打啦？ 即系你即系想讲样嘢咧，你要话嗰样嘢系好危险咧，你无限想象都得嘅。 想象 有。如果你冇实质咁，你冇实质嘅定义咁，其实真系嘥气。 冇意思嘅啦，唔系我哋讲国际公约儿童权利，咁就好有意思同好实际噶嘛。 咁其实主要内容系咩咧？其实冇讲到啊。 嗱，你睇第十五条啦，即系呢个儿童权利公约。佢第十五条话，缔约国确认儿童享有结社自由及和平集会的和平集会自由的权利。 嗯， 哦，咁啊呢度就特别要强调和平集会，系、啊、即系你有结社自由之啦，吓、啊、你唔好做黑社会就得啦。总之你可以自由去组织啦，和平集会就知啦，但系要和平。咁佔中係和平咧，如果你係和平咧，就係、是、噶，就係、是、受公約保護嘅一個行為嚟嘅。咁咧呢、這個公約係簽曬嘅，好多國家叫做公約啦，常識啦。公約咧即係有好似有三十幾個國家簽先可以叫公約 convention 咧，英文係就唔係條約嚟噶啦。咁咧就係、是、即係比如嗰啲人權嗰啲係公約啦，嗰啲咩海啊、海事啊、航空啊嗰啲叫公約。咁即係已經係大多數國家都接受咗噶啦。咁咧嗱，呢條公約就已經係公約啦，二十年啦已經係嗱。佢第一即係第十五條頭先講嘅第一款啦，第一個即係 paragraph 第一個段啦，第一段啦。咁啊，第一個兒童享有結社自由同埋和平集會自由嘅權利咁樣。跟住第二款咧。即係同一條第十五條嘅第二段咧，佢亦都話咧有限制嘅可以。咁呢個安排咧，同所有其他人員公約、歐洲人公約、世界人公約係一樣嘅。咩限制咧？喺某啲情況下，就喺民主社會裏邊，民主上嗱，佢話明係民主社會。如果你未係民主社會，呢、這個限制就唔引申嘅。 係。 咁咧就國家為安全啦，國家安全啦，公共安全啦，公共秩序啦。保护公共卫生啦，或道德啦，或保护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所必须。简单嚟讲咧，即系你行使你呢个和平集会之后咧，你唔可以因此而影响到公共嘅秩序或者其他人嘅权利自由。好啦，咁咧又唔可以无限引申，因为佢话所必须，咁、那个 keyword 又系必须。嗱，任何限制咧，即系权利限制咧。基于安全啊，或者系国家秩序啊，公共安全啊，保护公共卫生啊，即系例如啲色情啊、淫亵啊嗰啲嘢啦吓，咁啊唔俾你即系有啲表达啦嗰啲咁，但系咧呢啲都系要所谓必须系 necessary 咧，就系要另一个观念啊，即系要系合乎比例嘅，即系你限制合乎比例嘅，又 proportional 嘅，咁嗰样嘢系严重极度色情，你系极度限制。轻微色情咧，你轻微限制，咁啱啦。即系你唔可以话喂轻微嘅嘢你就极度限制，系嘛？乜都唔准，咁就唔啱啦。咁样，咁呢、這个原则系咁啦。你知啦，法例嘅嘢佢只能写原则，因为尤其是啲国际性嘅法例啊，国际性嘅公约，佢将个原则写低。咁然后咧，你具体问题就具国家地区自己去处理啦。咁样， 系。 咁但系呢个原则系承认咗噶嘛？最紧要大家都承认咗，佢有和平集会嘅权利。儿童啊，讲紧有和平集会权利，有结社权利，而呢啲权利要限制咧，就系、是、要必须嘅，即系为咗嗰个国家，就为咗其他人嘅自由，为咗保护其他人嘅利益，咁样系必须嘅，咁样啊，你睇落就好似好唔清楚，其实好清楚咯，已经，咁你又去到法庭，你咪拗咯，我觉得，而家其实你睇文嗰啲社运啲人都系拗呢啲嘅，你警察咁样限制人唔系必须喎。条路你唔开啊，唔系必即系你唔系需要咁样限制我表达嘅，或者系太远，令到我冇法子发到声，咁啊唔符合呢个示威嘅作用噃，咁啊你又唔合理，你限制咁样，咁你又往往就系喺呢啲地方拗，因为个原则佢系要你必须啊嘛，咁如果你太过唔合理嘅，喂，你话保护个领导人嘅安全啫，你冇理由去一里外就卡咗人埋得去，咁啊即系多余啦，系咪先？枪都射唔到佢啦，系咪咁远？咁所以咧，即系呢啲就唔系必须嘅，系咁就要拗啦，系咁。anyway， 咁其实好简单喎，调翻转头，点解可以叫啲学生唔去嘅？即系吴克俭冇权叫啲学生唔去嘅， 呼吁啫。 唔系呼吁都唔啱噶，佢要解释嗰、那个 原理， 个权利先噶嘛。 嗯。 系咪？你系应该话俾佢听，你有权嚟嘅， 不过因为危险，你要小心，你要睇清楚，你要问好法律意见，你要研究清楚所有情况，你要听政府指示，听警察指示都得，你可以咁讲、嗯。你唔能够话你唔好嚟，你唔好嚟，即系你冇咗个人权嘅啫嘛，即系个学生冇咗嗰个参与权。呢啲公约咧，嗱，你见咧现代嘅公约咧，佢有一个所谓参与权嘅。儿童公权利公约里边咧，佢有几个权嘅。咁最重要嗰啲系叫受益权啦，因为佢如果生存唔到啊，诸如此类啦，系嘛，保护佢哋啦，唔可以要劳役啊，唔可以佢即系啲性工作啊嗰啲啦，嗰啲系保护权。另外一个就系叫做参与权， 系 所有政治权利都系一种参与权利。咁咧就要尽量保护佢哋嘅参与权利，同埋系鼓励佢哋参与，唔系整乜立公约咧？你签咗公约噶嘛？ 嗯。 咁你吴克俭就唔应该咧，只系咧。叫人唔好嚟嘅，因为你叫人唔好嚟就系即系干预紧佢个人权噶嘛。你应该话你系有权嚟嘅，好清楚嘅，因为我哋系信守呢个公约嘅，你系有权。不过咧，件事比较复杂，你要清楚知道你权利，同埋你知道你系参加到咩情况。 即系好似系越南咁样咧，已经系发出呢、這个啊，即系举个例子啦吓。 旅游警告， 呢个黑色旅游警报， 咁 你 都未有呢、這个未有呢、 這个嘅 迹象。唔系越南已经有啦嘛，但香港冇嘛。 系咁啊，你都可以去，你可以去有权去，但系咧咁都要呼吁一个危险，你可以咁讲。 但你话保护你嗰个其他人嘅安全所必须，因为中环系咪？咁咧就话明你嚟还嚟，你就唔好塞路系咪？你最多塞行人路好啦，咁系必须嘅，因为条路要继续行车嘅系咪？好啦，咁我哋拗系咪必须都仲有得拗啊？咁起码你讲到佢清楚啊嘛，讲到清楚。我哋即系政府认为咁咧系必须嘅，你个限制我要限制你唔可以霸行啊霸啊行人路咁样，咁类似啦吓，唔系即系唔可以霸马路，净系霸行人路咁样集会咁样，咁你都要讲出你嗰个理由啊嘛，你嗰个必须喺边度嘛？咁而家你唔系因为净系总系一个话占中就系危险就犯法就唔好嚟，同埋你系要影响你前途，咁你即系吓人啫，你吓人你合理合理基事实。就唔系吓人啦，但系你乱噏嘅咧， 佢就话我嗰日经过中环嘅，冇字喎， 咪咯， 系咯，我经过咁喎 ，OK， 系唔系咁佢和平集会，你唔使咁避嘅，我系嚟集会，我而家话明我嚟集会，咁我应该点嚟咧？我嚟到去咩 level 咧？你俾个理由我合理喎、 啊，唔系你而家俾个名词佢啊嘛，系和平集会啊嘛， 系啦， 占领嘅意思是 occupy 啊嘛 ，occupy central 啊嘛，和平占中啊嘛。其实戴耀廷唔啱喎，其实佢讲法系要犯法嘅，公民抗命去占中，不过后屘又包装。 唔系咁，佢呢个包装到系一个叫新颖啲嘅，或者系叫做抢眼啲嘅名词咧。 即系嗱，你话成年人，你叫佢嚟占中，你讲清讲楚，合理。儿童佢要嚟都要讲清讲楚，咁就合理啊。咁即系你冇理由鼓励佢系可能公民抗命会犯法嘅占中、 啊， 因为你鼓励佢，你对佢有责任啊嘛。 嗯， 系咪有段新闻话阿谢文廉阿长毛话整个 program 带啲人去示威嘅？ 啊， 暑假 示威训练班啊 ，summer course 系嘛？暑期实习班去示威，嗱佢对啲学生其实系有 care 嘅责任嘅。 嗯， 即系。未成年 噶嘛？唔係，頭先大家講親示威就唔係一個罪惡嘅嘢嚟噶，示威係一個合法嘅權利嚟噶。 嚇，實踐公 民，所以教人示威都係一個合法嘅，都係合理嘅嚇。 但係佢有責任小心帶得佢嗰啲人咧，係有責任嘅。 嚇， 咁啊，老師帶佢係咪就有責任？但係老師有冇權唔俾佢去咧？就一定係冇嘅，因為佢嘅權利嚟嘅，即係兒童嘅權利，學生嘅權利，佢去參與就佢嘅權利。 嗯， 佢話俾你聽，喂，我唔清楚喎，咁你要解佢聽啦。咁你啲先生唔识咧，就听日记得，即系唔系听日已经出版咗啦，睇我篇文啦，啊，信报篇文啊，摆埋喺 blog， 摆埋喺网志，摆埋喺 Facebook 嘅，睇我篇文啊，问下律师啦，吓、啊，咁咧你要搞清楚法律上你系去到个责任去到边度，而你话俾个学生听，而你唔可以叫佢唔去，亦都无需鼓励佢去，佢自己决定，因为佢嘅权利嚟。唔系其他人嘅，唔需要问佢父母。 嗱，我哋讨论呢样嘢咧，唔系我哋讨论，我讨论呢样嘢。首先第一个阿张，即系第一个阿心纯咧，就 set 咗就系呢个咁嘅和平占领中环系一个和平嘅集会啊嘛。OK， 咁即系话老师就唔可以 集会就一定合法嘅。 系咁，老师就冇话唔可以 即老师都去得， 系老师都去得噶嘛， 去得当然去得啲和平。 但系呢个咁嘅和平集会个名就叫占领中环啊嘛， 占领中环冇问题，和平占领中环系冇问题，个名冇问题。你系咪公民抗命先有问题？ 唔系咁佢， 呢度就系翟耀廷有责任讲清楚嘅。 咁，因为对一般人嚟讲，占领呢两个字咧。就牽涉到好似武力咁樣噶嘛，咁你一定有軍隊佔領，咁可能有戰爭場面，又可能冇嘅，先至佔領噶嘛，即係你傳統概念對一般人嚟講啊，咁所以佢要有責任要定義清楚佔領係代表咩咯，係咪一個叫我求其我行過去就叫佔領啦，啊或者係坐喺度集會就叫佔領啦，就咁咯。 啲吉屋冇人住，你入咗去佢都係佔領嘅。 係啦，啊 都係佔領噶啦，福地冇人守住嘅，咁你去佔有咗佢都係佔領。 咁，而家係中環係本身係有啲正常嘅人喺度行緊。 咁梗係中環就係隱含住你。 系，其实一啲咁系隐含嘅概念噶嘛。 滚开嗰啲， 系 滚开啲金融嘅进士啊，即系咧，即系精英啊。 即系好耐以前我哋讲过，以前都有个占领中环，就系、是、呢个反呢个资本主义嘅占领中环，咁占领汇丰楼下嗰度咯。咁嗰度系 public space， 系一个公共个空间，咁大家都去得噶嘛。 嗰度好似系汇丰嘅地方，不过佢就承诺公开俾人，即系当一 个 PR 做得好啫，系 公共可以用。唔系，可能系佢个。佢个租约嚟嘅，即系政府俾佢租约系包咗呢样嘢嘅，佢冇死嘅呢个世界吓，即系佢一个条件嚟嘅。咁你设计到咧，地下可以俾人即系做咗个集会嘅公共地方啦，有啲公共空间俾普通人用啦，咁样可能系咁嘅。咁啊，无论如何呢个都系重要嘅，我觉得即系因为你啲教师其实要搞清楚自己个法律嗰个地位啊，点啦，嗰个危险去到边咧。你做呢啲有冇責任咧？係有嘅，好簡單。我一件有冇講錯咧？半句都冇講錯嘅。我覺得好詫異咧，就啲人硬係要人講啲嘢咧，係佢啱聽嘅，先至為之係道理嘅。 係，即係 依家係輕感嘅， 唔係、哎、又唔係輕感嘅，即係不嬲人都係咁嘅。即係今日主持人就話呢、這個我哋而家好興就係各自講各自嘅，就唔會坐埋講嘅。從來都係咁嘅啦。我就係講我自己想講嘅嘢，同埋睇我自己想睇嘅嘢嘅啫嘛，聽我自己想聽嘅嘢嘅啫嘛。 唔係近年差咗嘅，我覺得以前好啲嘅，即係有啲我哋好興噶嘛。你讀社會學，你知咧咩客觀啊、大膽求證嘅先。 邊有客觀嘅？曬叫嚟嘅，個個都係主觀嘅啦。佢只不過扮客觀嘅啫嘛。 但你起碼都要扮俾人睇啊，係嘛？俾人講嘢啊，最少 一旦佢已經係牽涉 俾人講嘢。 一旦牽涉嗰件事入面就冇客觀嘅咧， 有自己嘅主見咧就要唔俾人講嘢，係咪？仲有人哋隔離咧就要最好派人去人哋啲研討會度串人哋，係咪？即係踩場 兩軍叫陣咯，可以叫兩軍叫陣咯。 啊，咁呢啲行為咪差咯，係咪？仲話自己係支持民主自由啊？言论自由啊，嗰啲最唔支持言论自由就系呢啲人， 冇计噶啦，呢啲一隻手掌就拍唔响嘅，两边都有责任嘅 ，OK 吓、 啊。系咁啊，即系风气唔好啦。咁我哋搞网台就系等个风气好啲啊嘛。 冇嘅，网台最终都系导向呢个方向嘅就 OK， 都系山头猪嘢，各自少对方就 OK。 但系佢有个好处咧，就系各有山头啊嘛，系人都可以整翻个山头仔咧。 你谂下，你十年前你全部 顶翻人哋。以往啲人系屈咗喺个心度，结果就因为你觉得系冇用嘅，俾大声嗰啲话事嘅，咁你就算噶啦。 即系十年前，因为你啊老萧啦咁样样啊 Q 仔啦咁样样吓，咁啊长毛几个坐喺度，系有对话噶。咁而家唔系咁个字揸住支咪喺度讲隔空发功嘅啫嘛。咁你叫你哋全部坐埋一齐去讨论一件事，咁都好困难噶啦。我相信依家年代系。 唔系我哋再搞网台，应该将个风气带翻转头，复古咯，复古噶。其实应该，因为而家唔系净系网台系咁啊，而系啲主流都系咁啊。 嗯， 单边嘅啲声音系中意系咁嘅，因为你明唔明？咁原来咁先收听率高嘅，单方面闹人啦，唔讲道理啊，原来咁先收听率高。咁所以啲名嘴个个都系野蛮嘅，你见吓，佢唔可以慢慢讲道理嘅。咁调翻转嚟有空间俾你，因为我唔使睇收定率嘛，咪反为系网台咯，可以讲下道理嘅地方，反为系网台。所以网台唔好学人哋啊，唔好，即系你做网台应该系有唔同嘅 style， 都系你可以好野蛮啦，系嘛？好似黄毓民嗰啲咁野蛮嘅人咧，系得嘅做网台，但系你唔好个个学黄毓民啊嘛，系嘛？你学嗰个佢咁，你就冇咗唔同嘅 style， 咁就失去咗个言论自由嘅作用噶啦嘛。 嗯。你系个观点与角度啊，唔知啊。 哦，咁、啊、我哋咪讲得几愉快，我哋唔需要话一个要做上把，一个做下把，一定要单一声音，冇咁嘅需要啊。 都有一听嘅价值嘅，中意讲乜讲乜嘅， 咪咯，有亦都有一听嘅价值啊。自问系咪先，即系听嘅人嚟讲啊，唔系一定要闹人啊，咁先至系好嘅节目噶嘛。 咁啱我同你唔系啫，咁有好多人，好多人唔系嘅 ，OK 啊。 嗯。 咁所以話就係呢、這個咁啊、和平佔領中環有幾個 concept 要搞清楚咯。究竟佢哋、 啊、有幾個 concept 強調講嘅 concept 第一，你係要有係權利先啦。首先， 嗯， 即係無論係大人細路啦，嚇兒童定係成年人咧，個、 嗯、 集會係權利嚟啦。咁另外就係呢個權利可以限制。 再講多次啊！我哋定性呢個係一個集會嚟㗎嚇。 和平集会 系和平集会嚟噶， 公约只系保护和平集会嘅啫。 系和平佔中和平集会，而个名咧就叫做佔領中環，就咁解嘅啫。 有人鼓吹勇武咧，抗争咧，啊，咁嗰啲系千祈唔好跟佢啊！即系呢个系你嘅，即系跟嘅啲人嘅自己。 咁你自己负翻责任啫嘛。咁讲清楚， 因为呢个公约都唔保护你嘅。 系冇错吓。 你中意革命都唔紧要，你中意就得，但系你就唔好话喂唔好。拉我咁 嗱，唔係咁，佢哋 concern 一點就係有啲咁嘅勇武，有啲勇武嘅人做啲咁嘅勇武嘅行為，而導致嗰啲和平嗰啲人都就遭殃啊嘛。 嗰啲人唔會遭殃，你唔跟佢就唔會遭殃。 唔係咁，佢話咩又要又坦克車啊，又入城啊咁樣啊，呢啲咁啊咪令到和平嗰啲人都遭殃咯。 咁唔係你坦克車入城，你都係碌嗰啲勇武嘅人嘅啫。 唔理噶啦，咁見到人就肥噶啦，咁到時就 咪走咯。係，我又覺得。我又觉得咧，我使乜你同我担心啫，系嘛？ 啊， 香港人系咪先？我而家又唔系叫你大家任何情况都要即系留守，系嘛？我亦都唔系叫你话喂有人掟嘢啦，你要走去掟埋一份，系咪、嗯？你唔中意掟嘅，千祈唔好埋去，系嘛？你自己知就得啦嘛，冇责任，冇道义上嘅理由吓，唔、啊、要跟佢哋。 唔系佢阿 Janda 就话惊走唔切啊嘛， 走唔切咪唔好咁快咯。冇事嘅，你唔可以咁样假设晒啲嘢，人哋用假设嘅嘢去决定呢个行动。 我只不过系表达紧，其实就系、是、所有反对占领中环嗰啲咁嘅大前提嗰个心理因素嘅啫。啊，无论佢系关心，有一堆人系关心嘅，即系关心社会，有一堆人 系政治。我觉得好勉强咯、啊，想叫人去咧就堆砌理由，已经嗰啲古怪怪都度晒啲出嚟咁。咁睇下我哋系唔应该咁噶噃。我实实际际我唔系，即系我系鼓励人去，但我要讲清楚你去嗰个情况系点，个责任系点，你危险系点，咁系客观而清楚嘅，咁然后自己决定咯，系咪先？我就认为，就算系有案底，教师应该去嘅， 系 去咯，因为你有案底唔做得教师，呢个系你教师啲工会自己搞出嚟嘅嘢嚟啫嘛，律师工会自己搞出嚟嘅嘢，你咪整个开个会 set 个。识个条例就系和平占中唔关事嘅，嗰、那个唔当系有问题嘅，唔得咯。因为嗰个唔系法例， 系 责嚟嘅啫嘛。有刑事案底唔做得，通常都唔会讲到话一定唔做得嘅。佢会话咧，一般唔可以有刑事案底，不过咧有个别情况咧可以考虑咁啊。 你间学校唔会请你噶嘛？唔关呢个问题事。 唔系，咁如果十个八个都有嘅，咁你 咁系， 你冇得唔你唔系就系、是、咁咯。其实就系 个 market 冇人嘅时候，你咩都系请噶啦。 唔系，咁如果你话交通式嗰啲，多数都要实习过你先，即系实验过，即系去砌个嘢，你先系。咁你砌个嘢，可能就系有咗咩记录噶啦，可能非法集会俾人喷个胡椒喷雾诸如此类嘅手个行为啊之类。咁、嗯、你有乜理由唔请佢咧？我又明白。你唔请佢，你请翻嚟嗰个人，佢有咩？ 唔系应该做到气氛咁，搞通识嗰啲咧，就一定要和平接触，你坐监嘅，唔坐监嗰啲就唔搞通识。 一 系你做到咁嘅气氛咧，咁嗰啲个个都涌去做噶啦 ，OK？ 咁就个个就 系啊， 系啦，系啦。 不，你冇参加嗰个活动啊？学咩人做通识老师啊？ 唔系咯， 你做搞嘅咧嗱， 即系咩公民抗命，你冇抗过命啊？咁样吓。 咁啊唔同啦，系啦啊！ 咁就唔同啦，你根本个风气唔啱啫嘛，嗰啲观念错，你应该改变啲观念，而唔系去就啲观念啊，以为叫人哋即系就你啊嘛，人哋冇得就你。 哎、真系废咁样咁啊！你要做咁嘅风气噶嘛，系咪？ 系嘛？ 咁当然啦，我哋喺度咁啊，鸠噏咧，咁啊，纸上谈兵咧，又唔系我哋做到呢个通识老师啊，咁啊，当然我咁讲啦。 唔系喎，我觉得我唔系你问我都系教书噶。 咁、我諗住嗱呢一件事如果即係去到最 extreme， 我係真係 你唔 係 通識老師啊嘛 ，OK？ 咁你係先好講啊嘛，係咪先？真係去公民抗命啦，咁啊，咁我自己嗰條線係點咧？我人哋條線點咧？大家就要清清楚楚，咁、又唔好用自己條線嚟笠落人哋嗰度，又或者笑人啊，或者嘲笑人啊，又話要勇武啊，乜乜唔係你自己做唔到嘅，叫人做啊，你千祈唔好，係咪？但係好啦，清清楚楚，一切清清楚楚啦，你中意做咪自己選擇咯，係咪？自己選擇，學生佢都有權選擇，未成年有權選擇，因為佢嘅參與權。咁你唔應該用你嘅價值觀 ，even 你話待佢好啊，咁呢個係你估嘅啫嘛，你諗嘅啫，係咪先？唔係佢好喎，我覺得你好。 你其實佢，如果你想件事成功咧，你做到一件好似潮流文化咁就得噶 啦。係啊，係啦、啊。即係變咗係冇呢個冇少少抗爭嘅案底咧，即係你就唔係一個成功嘅，即係冇乜資格企喺度教書咁樣，咁咪啱咯，咁咪得咯，咁咪解決曬。 你居然仲唔係用緊 smartphone 唔係啊嘛？即係咁啊，類似係， 係 類似係咁嘅風慶咯。OK， 你居然係咁嚇咁啊？ 係啊，咁咯。 咁啊變咗係最後變咗群眾壓力啦，呢樣嘢就。 咪應該係咁添噶嘛，而且 咁啊唔會嘅，咁你好多左派學校唔會咁噶嘛，你好難做到啲 左派學校嗰啲先係咁啊！喂，咁六七年暴動嗰陣帶隊噶嘛，你話老師帶隊就係做過嘅，係左派學校嘅啫，帶隊去暴動嘅，去抗爭嘅，啊成立鬥委會嘅鬥爭小組嘅。是左派學校裏面才會 不是我們應該舉一個好的例子你看我們的曾德成局長以前這樣的鬥爭依然都這家做局長你可想而知就算呢他有這樣犯法的前提呢都是沒有緊要的你將來的前途一樣都是無限光明的、你應該是這樣的例子 OK 我就其實不喜歡用這個例子我極之反對用這個例子因為其實你沒有客觀看曾德成的個 case 現在的人經常說即係你而家有乜理由仲好似話佢有犯法咧？用啲歧視性嘅語言係咪？你話佢成功都係歧視性語言啊！佢成功點解唔係因為佢其實實際上有？如果佢做過總編輯啊，《大公報》總編輯、報紙嘅總編輯啦，係咪？佢有一定文化根基喎，有兩個 master 嘅喎，佢有冇能力咧？唔係因為佢犯咗法，所以佢可以做到呢樣嘢噶嘛？民政事務局。佢係真係做到喎，應該係咁嘅，呢個係歧視緊佢，唔啱啊！而且佢嗰個辦法，佢講得好啱，但係啲人唔討論，因為佢係爭得成個共產黨，所以啲人就係要抹黑佢，即係要將佢形容係差。咁但係佢嗰次係不公平噶嘛？我解釋過啦，當時係未有呢條公約，甚至無人權公約都未曾實施嘅，七六年應該係先至正式實行嘅。六七年嗰陣應該係喺度啱啱。即係開始草簽嘅啫，應該開始簽嘅啫，啲國家聯合國通過咗簽嘅啫，所以未有呢啲人權標準嘅，咁所以佢其實係一種極之不公平嘅情況之下，其實應該批判呢樣嘢嘅，但係啲人唔係嘅，因為呢啲係敵人咁樣，咁就係呢啲咧就係我哋嘅風氣係好差嘅，其實即係唔係講是非。 我 係 嘅話，從來都係講係咁樣嘅，都係敵人嘅嘢嚇就要不斷攻擊嚇、敵人嘅朋友就要。 評論員就應該個水準要高啲咯，講嘢。問題依家係越 cheap 嗰啲先做評論員啊嘛，越係 即係風氣都係變咗一個叫做批鬥嘅風氣嚟嘅。 越係民粹啊，嗰啲係批鬥。 係咁，你敵人 唔 係敵人，敵人就朋友啊嘛，咁啊敵人就要永遠都要。 我哋要批 人噶嘛， 馬克思教我哋係批判睇問題係嘛，批判社會 critical 我 是。我 哋 唔 係要馬克思啊，而家變咗毛澤東啊 ，OK 啊。 毛泽东就凡是敌人 是啦咪俾毛泽东嗱呢个风气咪就咁啫嘛。 我们就反对。 啊咪就咁咯。 成就我哋就反对咁样。 是啦嗱呢唔需要客观㗎就係咁嘅啫嘛。好胆仗㗎嘛呢家係。 咁咪睇質素啦所以即係我哋係要带起啲好啲嘅风气啦靠网台㗎啦我觉得。因为你简单啲睇呢即係点解係咁呢因为就是因为归晒边主流的媒体已经有晒自己的 agenda 有晒立场所以跟住嗰样嘢去做事冚唪唥都系嘅。咁边啲人喂咁你跟住问佢喂你咁㗎咩你咁㗎你读过咁多书地都咁㗎咁佢话喂份工紧要喎咁唔生计你喎系咪 咁我問翻你啊，咁你可唔可以唔係咁啊？我梗係得啦，我搞網台咗，我網台冇生計嘅壓力喎、 嗯， 我唔使為咗生存而去扭曲曬啲嘢喎。 嗯， 咁你做網台係咪即係要好啲啊？個評論啊，除咗粗口多啲之外，你係可以更客觀喎，你唔需要討好任何人喎。 嗯， 係咪？ 嗯， 即係你係應該比主流做得更好喎，因為你冇佢哋， 咪更貼近呢個現實係。 啊，你可以更多元喎，咁你先至係發揮咗你貢獻喎，唔係比佢更民粹更咩喎？啊，比蘋果更民粹嘅，更乞人憎喎，唔應該噶嘛，係咪？ 冇計噶啦，咁講到一樣嘢都係冇。雖然個社會好似進步緊咁，其實咧，嗰人都係比較愚昧， 係嘛？ 係啊。即係要有呢個獨立理性嘅思維嘅人咧，咁要慢慢增多咧。但係的確係好似文字係開咗啲啊，咁但係當去到 都唔係啊，係倒退緊嘅，係倒退緊嘅。好簡單啫，咁、你終審庭已經判咗啦，話呢、這個未夠七年唔俾咩就違反人權啊人權喎。咁事實上你如果有少少研究即係人權工作嗰啲框咧。咁你知系违反人权嘅喎，系歧视嘅喎，但系冇啊，啊你自由党啊，佢够胆咪出街话我反对啊，即系反对中金平嘅决定咁、啊，啊民建联嗰啲出嚟反对，系咪因为一般人嗰个唔中意啊嘛，咁佢咪讨好一般人咯，佢哋唔系为咗个是非，唔系咗提升民次嘅，佢就系讨好嗰啲愚昧嘅人咯，因为选票，系咪啊？所以咧，即系大家如果要睇下边啲系一啲叻嘅评论员咧，就要睇佢系咪译文意先而发表意见啦。如果唔系咧，就起码我会咁睇啲任何人，我都会咁睇。 话啱嘅嘢，咁就唔未必系啱噶嘛。 系、啊、因为真理往往就喺少数人手里边嘅。咁、 啊、 你 即系烧死圣女贞德嗰个都系民意嘅啫嘛。 系啦。啊！咁、啊、其實呢啲係西方比較有呢啲咁嘅痛苦經驗咧、啊，所以佢比較明呢樣嘢。 咁啊，東方嘅咁啊， 東方嘅文化裏邊冇呢啲嘢，即係五國係嘅、啊，因為東方文化好統一噶嘛，好單一噶嘛。 係、啊、你行政同埋司法就係統一噶嘛，都係阿包公搞噶嘛。 即係由條信落嚟，我哋嘅思想都係單一嘅、啊，價值觀都係單一噶嘛。 阿包公啊，咁啊，集你就集你噶啦，係跟住就會審埋案啊，咁啊判埋，跟住第二日咧就唔知啊就面證咁啊，行政同埋司法啊一樣嘅。 嗯，先斬後奏添，仲可以。 係、哎、冇錯，咁我哋就唔係噶嘛，咁嘅現代社會就係你司法獨立噶嘛。啊 ，suppose 啦，咁但係啲人唔係尊重呢樣嘢嘅時候，你點搞咧？ 嗯。所以好多人成日闹法庭，点解咁唔明白法庭嘅一个判决？咁其实因为法庭都系跟翻个程序做啫嘛，你有冇就冇噶啦。 算好噶啦，即系而家开始就系输打赢要咁啊，唔系话唔好批评法庭喎，你等我去批评啦，即系我识法律，知道我有道理去批评啊嘛。大多数人唔系啊，佢系个喜恶去批评呢样嘢。 点解唔啱我个谂法？ 唔啱自己嘅喜恶咋？咁佢就要佢认为咁就系一种言论自由，其实唔系啊，呢个系。減低咗你嗰個智慧嘅， 司法有套獨立嘅啊個標準同埋一個程序去做啊嘛。 係啦， 咁點解有啲咁獨立嘅標準程序就係令到最公正嘅情況出現啊嘛，唔偏頗任何一邊啊嘛。啊， 係啦，咁唔係呢個原則係，就算佢時時有問題嘅，都係應該要。 就算個輿論好似偏向曬人民意，所有民意都啱嘅，咁個司法個結果可能反民意噶嘛。 系啊，应该系啊，佢咪变咗佢有嗰个独立性咯。 系啊，就系咁。 但 系 咧，需要 佢系专业噶嘛，要读过啊，大佬。 你签咗人权公约咁样系法律嘅一部分，咁个佢考虑嘅嘢就系用嗰个逻辑去考虑啦嘛。 嗯， 你系咪一种歧视咧？你系咪一种剥夺咗人权利嘅行为咧？系咯，咁就要停咗佢啦。 咁所以最后我哋结论就系话，虽然而家好似系啊嗰、那个政府即系行政嗰方面成日想带到。佔領中環呢句咁嘅事咧，係一個好危險，亦都呼籲所有人唔好去建議啦嚇、啊，或者係啊咁樣。但係咧，真係發生事嘅時候咧，咁都係司法嗰邊判嘅啫嘛。咁啊，律政司就算係 幸好還算係獨立啦。 啊，咁啊， 所以你仲可以用一啲、 啊、影響唔到，即係點講咧？行政嗰邊係影響唔到司法嗰邊嘅，咁除非你去到基本法、人大釋法咁另一回事啦嚇。啊 都影响唔到佢判咗嘅， 系冇错， 都影响唔到佢判咗嘅， 都食唔切啦，都食唔切啦吓，就咁咯。 系啦，唔系，嗰件案一开始咗就冇得释噶啦，即系审完之后先可以就个决定去释法嘅啫。 伊凡，你而家行政嗰方面想控制立法，即系立法嗰方面去控制嗰个结果，咁都做唔切啦。咁所以其实你要了解究竟成个政府嘅制度系点样样去认识啊，点认中环呢件事咧，咁你要同行政、司法、立法三方面去睇咯，即系最基本嘅啦吓。 睇多啲文咧，睇多唔同嘅人讲嘢咧，千祈唔好话睇自己中意嗰啲。 就唔好净系睇传媒嗰个第四权啦，呢个变咗质噶啦，已经系。 啊，传媒更加唔好信啦，部分啦，睇情况而定啦，咁都有咁嘅好处嘅，你要习惯系质疑所有嘢啦，系嘛，唔好依附任何权，即系权威啊。咁啊，香港人反而呢样嘢得嘅，冇边个权威系一定。即係如果你話哎呀唔係我跟緊㗎啦，嗰個教主 唔 係 呢個網絡文化啫，或者高登嘅文化啫。但係對於一般嘅 網絡文化先唔係啊，先至係跟教主嘅。 教主嗰啲啫，我如果對於一般嘅而家普羅大眾係都係你講得啱嘅，都係倒退。 好 suspicious 嘅一般人啊，而家好嘢嘅，其實係好嘢嘅，即係佢有自己一個睇法嘅。 一啲啲咧，我覺得係一啲啲咯。唉、哎，咁好啦，冇计啦，咁啊都超时啦，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希望都吓可以补充到究竟呢个儿童权利公约究竟背后嘅逻辑，同埋系对于诶占领中环呢件事咧，无论儿童同埋非儿童教师各方面各自嘅立场，同埋呢件事究竟系咩嚟嘅咧，定性可以带俾大家啲清晰嘅概念啦，吓、 啊。好， 希望就 多谢大家。 都好少讲咁政治嘅嘢噶啦，下次都系讲翻啲啊法律上嘅嘢啦 ，OK 吓。 系法律嚟噶，我哋。 诶、欸，唔系噶嘛，都法律贴合政治，变咗政治啦。佢哋觉得系咁噶嘛，吓。 是但啦。 好啦，再讲啦，好，拜拜。